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好啦，咁啊，踏入呢一个十一月底啦，吓都即系准备进入呢个十二月嘅时候咧，我谂有唔少朋友都可能烦恼紧啦，烦恼紧咩咧？就系梗系买圣诞礼物啦，吓咁啊，我唔知道，即系对于如果你另一半咧好中意打机的话。你会唔会选择送部游戏机俾佢呢？因为啱啱最近我都同啲朋友倾开呢、即係我话喂其实唔係啊，你个男朋友啊你鍾意打机㗎喎。 咁咪唔会出去玩囉。 係啦，咁送礼物俾佢好容易諗㗎咗喎，送隻游戏俾佢，送部机俾佢，咁佢一定开心啦。咁即係佢另一半听到之后呢即刻秒一秒就话就係咁先至唔想。平时已经呢好似对住个木头咁㗎啦，仲送部机俾佢玩嘅话。咁 唔使理我啦， 系啦，唔使理我啦，咁我话吓，咁、你有呢方面嘅烦恼啊，原来吓，咁但系咧最近又想讲下，即系有唔少嘅游戏公司咧都食住呢一个嘅圣诞水啦吓、可能就系、有啲游戏机就算唔玩得。都可以睇下咁样样嘅，咁啊甚至乎系有啲即系都系 sell 情怀啦。你知枕住近年都有好多嗰啲咩 mini 嘅 任天堂 系啦，系啊超任 啊， 即系咩游戏机我哋以往接触过玩过陪住我哋成长嘅，都突然间 mini 化起来噶嘛。 系包括咧嚟紧呢个 Neo Geo Mini 咧 SNK 啦公布啦，都会有一个咧叫做圣诞特别限量版，咁啊已经系接受预约噶啦，咁啊预计日本啦、美国嘅 Amazon 咧都。应该有得卖噶啦，咁啊全球限量嘅吓，咁啊日本最兴噶啦，15,000部，售价听下啦，乌克兰睇下你觉得点啦，21,500 yen 未年税，即系大概1,600+港币。 哇，嗱，虽然咧佢就话呢一部嘅机咧就系、内藏啊多达48款嘅游戏，咁咧就话当中有9款游戏咧系未曾啊喺之前嘅日版或者系美版入边咧就收录嘅，咁但系哇。1,600嚟讲啊，因为我先讲佢嗰部即係 mini 版嘅游戏机系点样嘅呢，其实佢就系好似我哋以往大家知 SNK 通常都系机铺见到㗎啦。 卧龙飞京飞。 冇错啦，咁你就系、佢就将即係街机啊平时你见到呢即係企喺度打嗰部呢佢就缩到好细。大家唔好諗到就系话啊系咪即系以前嗰啲咩 PS 啊或者超任缩到好细。唔系啊佢就将一部街机缩细咗。咁大家要諗下一个街机有个 joystick 嘅咁佢就用手指头玩㗎喇。咁另外嗰个机入面呢咁就有4粒掣咁样啦咁就可以俾你去操控住去玩进行住嗰个游戏。咁当然佢贴心嘅因为佢都知道根本你冇可能长时间用嗰个 mini 版嘅 joystick 同埋嗰4粒掣喺度打㗎嘛。咁所以佢另外就跟咗一个手掣俾你。咁但係我觉得即係佢玩嘅嗰样有少少反其道而行因为今时今日大家追求嘅系咩呢大啲即係靓啲嘅画面嘛你諗下手机都系啦而家忽然之间又变返斗大步咁样个荧幕要有咁大得咁大咁。咁佢反而反其道而行啊即係你諗下一个缩小咗嘅街机版讲緊嘅用个手指头控制个 joystick 嗰个荧幕大极有个谱㗎啦嘛系咪先。咁所以你系呢部机呢我觉得啊是真的 sell 情怀即是你是摆在这里可能做景品多个是设备给你玩的。 不是他就说呢都会跟条即是 HDMI 线的那如果他跟得就应该可以播落电视或者啲 mon 度玩啦。但是有个 concern, 有个担心就是喂那你播落去那个大一点的荧幕玩的时候那你个解像度是怎样的先因为老实讲我都自己接触过这一部细部版的 Neo Geo 呢其实真的挺吓人玩的因为那个 mon 是细过你个电话很多啊你想想电话 都大过佢嗰个 mon。咁同埋嗰个手掣基本上咧，你操控得几铺之后咧，你手指会抽筋嘅。咁、所以咧嗰、那个嘅玩嘅，其实嗰个感觉咧，我觉得未必系好强嘅。反而我谂紧系咪都系 sell 紧一种情怀咯？因为佢今次都系一个40周年嘅一个嘅特别版，亦都系限量版。咁啊，好可能就系俾翻啲即系已经当年开始玩 Neo Geo 主机嘅啲朋友，其实仲大过我哋嗰啲添。咁啊，其实佢哋系咪真系可以俾佢哋去买翻过嚟收藏下，作为一个圣诞嘅礼物咁样去即系收藏咧？咁同埋佢嗰个色咧，我个人就麻麻地嘅，因为佢就系衬翻呢个圣诞，咁啊成嚿都红色，加上有啲金色咁样咧，即系我觉得系几利是风嘅。咁但系佢就系嗰个游戏性啊，老实讲就唔算话好吸引嘅，因为佢啲游戏咧都系嗰只你都噏得出啊，即系咩越南战争啊、King Fight 啊、饿狼传说等等，都系呢一类型嘅一啲嘅啊游戏。咁所以对于我嚟讲咧，老实讲就唔算话太过吸引啊。 系啊，即系尤其是当你见到即系无论系个 content 即系内容啦，定系嗰个外装啊，即系嗰个颜色嘅配搭咧，我都觉得即系今次游戏公司咧系一个好大嘅即系赌博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咧，真系呢一只颜色系受欢迎嘅咧，只系得一个国家会追捧嘅啫，就系、我国，冇错。即系对于红色啊、金色嗰种嘅追求咧，咁我自己即系就觉得，如果你话摆出嚟，佢真系似系一件玩具多过似一件游戏机啦。咁但系当然佢个配色其实就你话系咪食翻圣诞节，我觉得圣诞都可以有更好嘅配色嘅，即系例如话你红色、白色都好啲咯。我觉得就系、咁但系 anyway 啦吓，咁即系呢一款嘅游戏咧，咁就我相信吓即系如果你本身系即系 SNK 啊嘅 fans 嘅话，可能就会有一个收藏价值咯。但系1600蚊，你真系坦白问我，我就觉得有点而太过贵，同埋我肯定就系唔舍得噶啦。咁啊，答头先阿生讲嗰个啦，即系其实今时今日你话好多即系游戏咧，即系佢本身即系就算话咩 mini 版嘅游戏机咧，都加咗一条 HDMI 线。咁你啊驳咗落去电视之后睇嘅话，咁个画面会系点咧？嗱，我相信个画面咧系一定会清晰嘅。咁但係以往嗰種嘅點陣圖清晰化，即係簡單嚟講，你都係望到係 咁係咪真係清晰啊？ 都係清晰嘅，即係你見到嗰啲格仔啊，依然係會清晰啊。咁但係我覺得即係講真，你今時今日你行出去深水埗啊，或者行出去好多即係遊戲商場嗰邊咧，你見到而家近年都出咗好多即係以往大家玩嘅 classic 經典遊戲咧，咁都係即係可能直頭咧出一個，我唔知阿生都有見過啦，即係直頭一個淨係好似街機嗰個 joystick。 长方形盒咁样嘅， 系啦，咁都系就咁俾你播个 HDMI 线嘅，播落去个电视打。咁你睇嗰个画面，其实你话系唔系好靓？佢咪就系好似街机，大家玩开咯， 一般啦。 咁而佢都系 HDMI 勾出嚟噶嘛。咁你播落电视睇嘅时候，你又会真系细睇之下，佢嘅荧幕显示咧，如果部电视靓嘅话吓，系真系比你睇街机嗰个电视荧幕咧系嚟得清晰同埋靓嘅。不过你即系其实要求啲咩啊？讲真，因为你都知道嗰个年代玩嘅游戏都系唔清唔楚噶啦。咁纵然你系即系将嗰个唔清唔楚清楚化咗佢都好啊，咁你都系大概都系睇到嗰啲嘢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翻到底啦，都系睇你中唔中意玩呢一方面嘅情怀咯。即系如果系即系中意嘅话，我觉得可以不妨留意一下呢一款嘅产品嘅。咁但系我觉得讲到如果配色嘅话咧，咁我就觉得即系之前啊吓 Neo Geo Mini 咧，咁佢就曾经即系公布咗一个就成立40周年啊 SNK 啊一个即系迷你游戏机啦。咁喂，嗰一个嘅配色相比之下，真系靓好多、哦。 系嗰、那个系咩色咧？嗰个 其实嗱，首先佢就即系选购啦。即系如果大家以往有玩过，可能系超任嘅话，咁四粒掣都系唔同颜色噶嘛，即系红蓝黄绿啊。 哦，佢系攞翻嗰四色嘅。 系啦，咁另外 joystick 又红点啊，嗰、那个机盖系蓝色啊，个机底又红色啊，嗰、那个荧幕侧边啊包住嗰一个嘅外壳就白色啊。即系其实望落去嘅感觉咩咧？起码你色彩缤纷，同埋真系似翻一部我哋以往玩开嗰个游戏机配色啊，咁所以头先我哋讲开，你话红金色嘅话就系一个圣诞嘅配色啊，咁好可能食翻住呢个圣诞主题啦。咁但系相比之下，咁我就会觉得呢一部即系吓40周年就吸引一啲咯啊。 系，咁同埋佢因为其实嗰啲嘅内置嘅游戏咧，咁啊大同小异啦。咁同埋佢嘅配件即系都系嗰啲啦，咁啊都系即系俾你插去大屏幕可以玩，有个手掣跟，咁令到咧俾你去即系有多啲唔同嘅体 驗咁。咁當然你話你要求好高咧，咁啊絕對唔係嗰回事噶啦。咁但係你話如果你想有翻嗰個情懷咧，咁我都同意咧。呢一部嗰個感覺係比紅白嗰部聖誕嗰個感覺咧，係更加似你以前喺機鋪見到嗰只嘅，因為佢個成個形態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嗰個嘅即係親切感咧，我諗對一啲特別老玩家嚟講咧，都一定係會比較強嘅。咁如果你真係想攞翻嗰種情懷咧，咁梗係去到盡啦。咁啊，限定版可能攞嚟收藏啦。如果你真係 fans 嘅話，咁但係呢一個正式，我認為係正式嘅版本咧，就真係幾似你當年喺機鋪會見到嘅嗰一個嘅設計啊。 咁我哋呢一個 SNK 啊 Neo Geo Mini 咧，我哋又講到呢一度啦。轉頭翻嚟咧，我哋又有嘉賓嚟同我哋分享啊，講下故仔啊嚇。咁啊，講下佢咧，即係成為電競選手啊前後嘅經歷嘅。阿生啊，咁我哋成日都话咧，想请啲嘉宾上嚟同我哋啊倾偈啦，咁啊都积极去揾，咁啊今日好开心啦，又揾到一位嘅即系选手啊吓，咁就系玩皇室嘅咧，就上嚟同我哋分享。咁呢一位选手非常之厉害，我哋先嚟介绍一下佢先吓。有请 Aaron，Hello，Hello， 大家好 ，Hello，Aaron 何浩南啊，咁佢其实咧本身咧，应该如果有留意开皇室战争嘅朋友咧，一定会认识佢噶啦，因为佢好多威水士，嗱一样嘢咩威水士，等佢自己讲。不过咧，我哋都要介绍埋佢今日另外一位嘅朋友一齐上嚟咧。其实佢都出现过噶啦，佢就系 Kelvin 啦。因为上次咧，佢都系同咗 Alice 啦，同埋阿 Stacy 一齐上嚟咧，就同我哋接受访问。因为咧，其实 Aaron 都系即系佢哋核下战队嘅其中一员嚟嘅。咁但系个游戏就有啲唔同啦，因为佢哋上次就系玩呢个 PUBG 啦，系啦。咁啊，而阿 Aaron 咧就系玩皇室战争比较多嘅。嗱 ，Aaron， 我知道你嘅事迹履历都好丰富噶啦，不如讲下喺最近做一啲咩？嘅事情，有啲咩奖项攞先咧？ 咁我旗下嘅 Lova 战队啦，咁曾经应该啱啱咧喺11月啦，拎咗一个中国赛区官方联赛嘅总冠军啦。咁呢个成绩系非常之厉害，然后我将会喺12月1日再进行一个世界决赛。咁只要赢埋12月1日呢个比赛咧，就真系成为一个世界冠军噶 啦。大家冇听错啊，佢系中国赛区嘅冠军。咁而且嚟紧12月有机会去争世界冠军，系啦。呢、這个就 Aaron。 可唔可以先因为我谂可能有啲听紧节目嘅朋友仔咧。即系我哋成日讲话即系世界冠军，但系讲紧嘅即系参加呢一个嘅世界性比赛入边，当中包括有啲咩嘅国家？ 五大洲啦，咁国家嚟讲，其实参加嘅国家至少都有120多国家咁多啊。咁其实咧，每个国家都有唔同嘅职业选手啦，咁佢哋就会相应喺唔同嘅战队，咁就会经过唔同嘅一个各族嘅比赛啦，喺唔同嘅赛区度一直喺度争。夺呢个种子嘅名额啦，同埋第一嘅名额啦，咁最后先会可以扬身喺个世界决赛上面 嘅。系，咁我知道你之前其实都要不断去内地比赛啦，因为中国赛区嘅比赛嘛。其实成个赛季或者成个比赛横跨几耐咧？ 咁其实一个赛季大概系都系几个月左右嘅啫，三四个月左右啦。咁其实由于一只 game 咧就个联赛系统就啱啱先开始，其实真系一年嘅啫。因为以前嘅比赛咧，佢唔系话一啲咩叫职业联。联赛啦，亦都冇战队。以前嘅我系参加，系以个人身份参加唔同嘅比赛。咁今年嘅联赛系统都系新有啦，所以其实今年嚟讲就系有两个联赛，一个就春季赛同埋秋季赛，又维持系3-4个月左右。 因为其实我又即系有啲好奇嘅，因为大家以往睇开，即系例如话一啲所谓职业队啊，咁可能打嘅 MOBA 游戏啊，或者之前我哋有讲过 PUBG 游戏啊，咁就系一个较为团队嘅。点解咧？因为佢哋真系几个人一齐玩一个游戏啊嘛。咁但系皇室就有啲唔同咯。皇室其实就算你话有个战队都好，但系都系好自己噶嘛。即系所以头先你讲话个人就啱啊，因为以往我就系即系代表。我自己玩， 一个人玩啊。 咁但当如果你系有一个战队嘅话，咁嗰个嘅即系话个岗位系点样分配啊？究竟点解要有个战队喺度咧？ 咁其实以前咧个人玩嘅话，咁其实自己即系自己玩，自己控制翻自己一啲技术上啦，或者排组上面嘅选择啦。咁如果从而家变成一个战队化嘅话，就会多啲分析师啦、技术员啦，同埋有啲譬如我中意玩一啲叫做低费嘅牌组啦，而我队友中意玩啲高费牌组，我哋会做一个队伍嘅分析，例如分析我今场嘅对手对面系擅长用啲咩牌组。咁其实一啲卡牌游戏都好讲求呢个策略、我哋会配合一啲相应嘅一啲比较克制对方嘅一个选手，咁从而上场令到一个比赛嘅胜率会大增。 即系其实呢、這、一个即系、就是、策略嘅制定喺呢一方面系好紧要嘅。 冇错。咁其实我觉得作为一隻策略嘅游戏咧。 你上场咧，咁其实真系得个三分钟嘅，但系其实台下要准备咗好多好多功夫，所以其实幕后嘅分析师咧，同埋呢个策划咧，都非常之重要，亦都有一个队伍嘅配合啦。咁我哋其实亦都可以相互练习啦，将唔同大家嘅牌组嘅特点咧，话俾对方知，话唔定可能就系对方就系用你嘅队友嘅牌组嚟打你。咁咧，其实只要练习得多，咁你就会知道点样对策。 系咁啊，其实嗱，头先我哋咧喺即系开麦之前咧，我同阿 Aaron 都有即系简单倾过几句啦。咁佢就话，即系皇室咧系佢其中玩嘅一款游戏嚟嘅啫，即系佢玩嘅游戏又点知皇室咁少？因为头先佢即系话，我除咗玩皇室之外，我仲玩 LOL 噶咁样。咁嗱，即系又系了解一下啦。即系Aaron， 即系其实你自己从小到大有冇话特别钟情于玩咩类型嘅游戏？又或者系因为咩游戏即系嘅机缘之下就爱上咗打机呢一样嘢咧？系。 咁啊，其实玩呢个真係会暴露年纪㗎。 唔紧要嘅。 咁啊，细细个其实我大概两三岁就玩游戏㗎啦。从呢个呢个 Game Boy， 唔係应该唔係 Game Boy， 应该任天堂第一代。 Okay. 任天堂开始玩啦，咁玩到唔同嘅游戏呢。咁最初开始真係鍾意玩游戏嘅时候，应该係去到电脑嘅年代啦、 嗯。 因为有电脑先会开始有呢个上网，先会有一个竞技嘅游戏。咁其实玩得劲嘅一啲玩家都係鍾意喺个游戏里面拎到一个成功感啦，咁其实我就会从呢个竞技游戏里边搵到一个成功感，因为我玩游戏比较叻啦，咁啊，例如我玩英雄联盟啦，咁啊，直到依家近代嘅手机游戏好流行啦，咁所以我就会加入咗皇室战争啦。咁其实从单机啦，做策略啦，到呢个双人，到呢个网上啦，咁其实我乜嘢游戏都玩过。 系，咁你系咪即系由细个到而家都系中意玩啲比较策略性，即系要谂多啲，要计划多啲嘅游戏？ 系，冇错冇错。因为以前嘅话咧，就可以玩啲动作性嘅游戏啦。咁其实我自己觉得开始个人越嚟越大，反应好似唔过人哋，错个波动佢，人哋错得咁快嘅，我错唔赢佢。 即系点解佢连咗七廿几个 combo？ 系啊，点样连咁样无限 combo 嗰啲咧？咁我练唔到啦，依家就玩食脑咯，系咯。 但呢个我都觉得好有趣，因为嗱，其实就好似例如 Aaron 咁样啦，即系佢好多游戏佢都有接触有涉猎嘅。咁但系当然每个人得24个钟头，你如果系想专注去玩好一款游戏嘅话，你只能够系取舍啦，系咪？ 冇错。 咁而点解你最后屘嗱选择嘅即系唔系其他游戏，而系皇室咧？即系当初系乜嘢 trigger 到你就系话，哎，我拣定咗我就净系专攻呢一范啦？点样样走出嚟嘅咧？ 咁其实我玩皇室战争最主要系因为呢一隻游戏吸引到我啦。咁其实吸引我嘅机系好白痴嘅，因为我就系玩一啲普通嘅啲手机游戏啦，然后佢弹咗个广告出嚟，所以我揿咗入去，跟住就我迷上咗，我唔知一玩。我试过真系我第一次玩皇室战争嘅时候，朝头早九点谂住打到晏昼食饭，哎唔鬼食啦，跟住唔食饭之后我谂住哎下午茶食啦，跟住打到下午茶都唔食，我继续坐喺嗰个位置，然后我坐到夜晚我先肯停手去食饭。咁我试过真系坐喺度。又打十几个钟，我就唔愿食饭。咁我知道啊 ，Yes Game 系我只 game 啊。咁其实嗱呢一个咧，我谂即系对于玩嘅人嚟讲，嗰、那个沉迷咧系玩嘅当局者咧先至会明白嘅。咁但系在于旁观者，即系我唔知啦。尤其是好似例如话 Aaron 咁样样，你而家即系玩游戏都叫做有啲成绩啊。咁当中你身边嘅人啊、屋企人啊，点样睇？我转头翻嚟，我哋即系讨论一下。 转头翻嚟继续。胡家麟、杨乐生、乐活玩家。 嗱，休息翻嚟咧，我哋继续有 Aaron 啦、浩南啦，咁啊，皇室战争嘅一个就迈向世界冠军嘅一位成员啦，可以咁形容啊。咁另外仲有佢哋嘅总监 Nova Sports 嘅总监啊 Kelvin 喺度嘅。不如我先问下 Kelvin 先。咁啊嗱，阿 Aaron 系一个好出色嘅选手，咁喺即系实战上已经证明咗噶啦。咁但系以我所知咧，佢仲有好多岗位喺即系你哋嘅战队里边，或者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有担当。佢仲有啲咩要做嘅咧？ 佢有开台嘅，一个礼拜都可能有一两次开台，会同啲观众 互动下啦， 即系互动下啦，教下佢哋点样玩啊，即系认识下啲，即系佢而家好中意玩呢只游戏啦， 都系主要系玩皇室嘅，如果开台嘅时候，但系咩游戏都玩下咁。 其实我 最主要都是玩皇室战争的，其他、偶然的话想休息一下就会玩其他游戏咯。其实最主要都是想带领回其他玩家究竟怎样玩这只 game， 同埋令到这只 game 更加多人玩都是我的。 会不会呢？因为其实真有时候就是说你喜欢玩个欢游戏还是喜欢玩个欢游戏，但是当你不停咁样啊，持续咁样系训练又玩啊，比赛又玩啊，咁你空余嘅时间即系工作以外，会唔会有啲好抗拒，唔系好想接触啊？个人会好攰，会有呢种嘅状况出现噶咧？ 总会即系话唔会就假嘅，咁总会有一段时间系已经唔想再掂，因为例如你掂咗成十几个钟头嚟再掂，你就啊真系好攰，不如俾我休息一下啦。咁其实但系都可以揾到少少乐趣，因为直播嘅时候咧会多咗唔同观众，咁其实个方面系完全唔同，一个就以训练啦，同埋以提升技术为主，所以我其实我直播方面比较搞笑同埋娱乐咧，可以好多失误，因为其实好攰啊嗰阵时，系啊，跟住成班话哇咁都叫职业选手， 咁都叫冠军唔系啊嘛，大佬我都赢啦， 但系反而咁样就引到佢哋更加开心咯，系好似睇我台，因为我即系一边讲解咧，一边系一边失误，即系话哎呀我应该咁样出啊，点，咁佢哋就会从呢个错误中学到呢个学习，但系其实佢哋当然知道啊，实力系可以系可以信任啦， 系，喂，以我所知你唔单止即系净系头先阿 Kevin 所讲，你要开台啦，咁同埋你除咗即系平时练习啊，要比赛之外咧，你仲有即系试过可能系策划一啲嘅活动啊，甚至乎做即系评述啊等等，你都有涉猎噶。 咁其实由于玩游戏都玩得相当之耐，咁其实我对游戏咧同埋一啲观众，因为我又开直播，我好知道观众嘅要求啊，同埋一啲需要系乜嘢，所以其实如果系对游戏嘅策划啦，或者一啲活动嘅策划啦，咁其实我系好理解究竟观众当下系最想睇到啲乜嘢咧，个效果点样先可以最大得益化啦。咁我自己都做过一个评述啦。咁其实因为我系香港嚟讲，皇室战争嘅玩家都系算系比较偏少啊，所以其实我作为一个职业选手啊，我亦都会担任埋评述员嘅，咁就为唔同嘅皇室战争嘅赛事作一个评述。 系， 咁其实头先阿 Aaron 有讲到啦，即系皇室呢一款游戏喺香港都系比较少，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如果真系要系打比赛嘅话，你都要翻去即系国内嗰度啦进行啦。咁其实一开始嘅时候有冇抗拒嘅咧？ 其实我以前一开头唔系以个中国赛区为主，因为其实以前系个人化，咁嗰阵时我几中意噶，因为只要我赢到某啲比赛嘅个名额咧，我系可以由官方邀请去美国啦、韩国啦、日本啦，甚至马来西亚咁多唔同嘅地方去参加一个比赛，又可以去玩咧。哇！嗰阵时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咁自从战队化之后咧，咁我就自己觉得因为战队一员咧，你多咗啲队友咧，你就唔可以咁自我中心。 系， 我今次呢个美国比赛我唔打算啦，咁下次再打。但系今次唔同，因为已经成为一个联赛，成为一个职业选手啦，所以对自己嘅责任心会更加大，所以就一直练习。咁对中国赛区嚟讲，是有少少抗拒，因为我身为一个香港人过去呢，因为我普通话虽然是可以讲的，但都不算太标准。所以其实要在中国赛区那边吸粉丝都挺辛苦挺吃力。 你是要经常飞回去定怎样？所以一有比赛就飞。 是，我基本上一有比赛或者那个星期呢，因为我们都会做一个线上的练习和一个训练的。那觉得那个星期我适合打了。即係我適合打個對手， 佢哋上去打咯。 係要去邊度多啊？通常 都係去上海多。 上海咁，所以要成日飛嚟飛去噶咯。 係啊， 屋企人點樣睇咧？即係可能我覺得香港啦，仲係好多家長對於即係打機電競都係有啲唔係太正面嘅諗法嘅。咁Aaron 有冇試過細個都面對呢啲嘅壓力先？ 哇！講我細個賴嘢， 即刻嗰個樣變到 啊！係啊，即刻喊曬嘢。哇！細個咧，因為我細個咧。咁其实我打游戏呢，最主要係因为我父母工作啦，咁我就唔得闲照顾我啦，所以就俾部 Game Boy 我玩啦，俾部任天堂我玩，咁唔使理我，只要埋头苦干喺度玩。咁其实佢哋之前就小个都觉得哇，打机就打太多会影响学业咩，咁我自己都挨咗唔少藤条啊，返到去学校呢，跟住咦你又多一条啊，跟住肯摸我啲藤 条。如果你打机啦。 係呀係呀，跟住嗰啲小个啲朋友仔又成日笑我啦，咁直接越来越大啦，咁其实我都继续打机，就算佢哋点样停阻止我呢，都系阻止唔到，冇人拦到我。系啊，照打噶，咁一直到我真系打 打到話同埋我自己嘅成績咧都 OK 嘅，咁我自己喺個兼顧到成績合格之餘，仲高少少啦嚇，都唔使最高嘅，咁啊又可以打到機，咁其實父母都冇話咩干擾到我。 咁佢哋明明嗰種就係而家打機已經唔同咗，因為嗱好多父母唔明嘅，即係佢哋覺得你玩就玩啦，咁多理由做乜鬼啊咁，但係而家成件事成個生態真係已經唔同曬噶啦嘛，佢哋係咪喺你身上都見到呢種轉變？ 咁其實佢自從見到做咗職業選手或者代表過香港拎過，因為我以前係食。曾未在中国赛区拎冠军之前，我拎过亚洲冠军以个人的名义。咁我嗰阵时我拎住支香港区旗，然后上到去咧，拎呢个比赛冠军。咁其实佢哋都几以我为荣噶， 但系都几意外啊！我谂佢哋，咦，点解会咁劲嘅咧？ 咁仲有奖金噶嘛？奖金系最重要嘅，好直接话，奖金直接可以揞住你把口。咁其实佢哋最后到之后，我代表呢个亚运啦，香港出战啦。咁其实佢哋已经冇再阻止我，亦都支持我继续喺呢行度发展。 系不过当然啦，如果你话见到你即系已经喺呢一方面有一啲即系自己嘅成就、个人成就嘅话，自然就可能原本由反对都会变到赞成。或者就算不是贊成都好，可能都不會再話好像以前咁樣去即係反對啊。咁但係其實我諗嗰個轉變咧係咪有？因為其實頭先你講開就係、是、你玩皇室開始有一啲嘅個人賽，你甚至乎會獲官方邀請啊，可能去美國啊、其他地方比賽。其實我諗即係作為父母啊，忽然之間見到個就係、是、嚇、啊、無啦出 trip。去玩去比賽咁嗱，可能對佢哋 啦，重點係 其實有少少顛覆以往大家對遊戲嘅睇法，因為喂打機點會打到可以出國先得㗎？咁但係喺皇室出現之前，咁呢一個情況我諗唔會發生㗎嘛，係 未發生。 咁嗰陣時候就一路都係會覺得哇，你咁樣好似不務正業喎，淨係打機 係 即係主要係嗰個睇法多㗎。 冇錯啊，最多就係玩下啲英雄聯盟啊呢啲咧，跟住最多其實玩遊戲最多係練到個同人對答個技巧，其實。因为自从出了线上游戏之后多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我觉得自己都练就了一定的一些，其实网络游戏是一个缩小的一个社会，我觉得自己 是。是这个又得意，因为刚才阿生也有讲过，就是说 Aaron 他自己本身都有即做一些赛评啦。咁即当然赛评其实你有时候你除了本身要对个游戏要好认识，可以即刻可以分析到表达到讲到出来个画面而家发生啲咩状况，可以解释到呢，除了这个之外，同时之间亦都是要有一个好强嘅表达技巧嘅。即Aaron 你自己本身你是觉得我其实表达技巧都唔错㗎，定係真係 through 头先你讲话上网打机，跟住开始开语音啦，跟住同嗰啲人打机，其实本身闹交嘅，闹下闹下，咪训练到个口才出嚟，即系点样样走出嚟嘅咧？ 讲得相当之啱啊！曾经何时咧，咁我直播咧。因为我尝试人哋话，你打得咁劲，不如你试下开台啦。咁嗰个时候玩英雄联盟，结果开台我一句说话都讲唔到出嚟，完全唔知点样表达。因为我玩就玩，因为以前嘅我系唔可以对住咁多人讲嘢，始终一个小宅男啦，咁样嘅怪系打机嘅啫嘛，好多都系打机劲咧咁。咁其实真系成为咗呢个实况主之后咧，跟住对得多咗观众啦。以往你冇粉丝嘅嘛，都系自己玩嘅嘛。依家多个对答咧，咁其实自己嘅人个自信啦，同埋个讲嘢嘅方式都改变咗好多，咁其实呢啲阿爸阿妈真係有眼睇嘅。 係咁啊，即係关于 Aaron 嘅经历，我諗都仲有好多嘢可以分享，我之后返嚟我哋继续讲下。 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继续咧，有 Aaron 同埋 Kelvin 啊，咁啊，两位 Nova Esports 嘅成员，一位就系总监，一位就系迈向世界冠军、皇室世界冠军嘅一位嘅队员咁样啦。咁啊，嗱，头先提过 Aaron 咧，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啦，因为慢慢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工作添，因为有实况主啦，有即系策划啦，有唔同嘅评述啦等等嘅。其实我有样嘢咧，想代一啲小朋友或者年轻人问嘅，因为大家都知而家电竞成为一个行业之后咧，我谂 Kelvin 可能都遇到好多，可能有啲僆仔冇啦走。嚟同你讲，我想做电竞选手，我想要喺电竞行业里面发展。嗱，但系有个系啦，有个 非常之多， 但系有个重点就系、是，好多学生以为自己可以咁做，或者成日会挂住打机，咁而家同阿妈讲，我第时要做电竞，所以而家要打机啊，咁样可唔可以？Aaron， 你做一个过来人嘅经验，话俾大家听，点样能够真系有效地，或者咩条件，系由一个学生中意打机嘅学生。转化成为或者进化成为一个电竞选手，当中有啲咩元素系不可或缺嘅？ 我觉得其实真系好概括咁讲，第一可能真系一个 人际关系。咁、其实作为一个一个选手啦，咁又有个平民啦、普通人啦，成为一个选手，咁其实都要得到一个职业战略嘅赏识先可以成为嘅，或者当然又自己可以赢到好多世界唔同嘅比赛咧。咁第一个就系首先要扩大你自己一个眼光啦，同埋你要令到人哋识你、知道你厉害，人哋先会刮你噶嘛。咁其实真系好似刮角咁样，如果你自己冇一个名气，咁我会建议佢哋先做一个实况主先，或者可以赢取唔同嘅比赛。咁当然啦，呢个系一个第一个原因啦。咁第二个嘅话就系应该系运气嘅。咁样运气嚟讲，真系其实做好多嘢都要运气， 即系际遇咯。 系个际遇系好重要噶。你如果冇一个好嘅际遇，咁其实我真系唔会企咗喺度咯。咁其实我都好多谢我第一个老板。 系咁，同埋另外我谂就系、其实读书一定要继续读啦，因为 读书好重要。读书因为你冇啲基本嘅知识咧，你好难即系到时哦，即系好似 我好后悔我冇读好英文。 你做个实况主出嚟都要起码识讲嘢。 系啊，你对住镜头咧，咪嚟问你啲乜嘢，你都可以对答住，即系问你时事啊，问你英文啊，甚至有啲问我医学问题，我都答埋噶，上网帮人诊症。喂，其实要真系识好多好多嘢。 即系等于如果我哋就算我哋啊，人如果喂可能翻大陆有个或者台湾有个 job 叫你做 MC， 咁你都要识嗰种语言先得噶。即系如果无端端你打机打到好叻，你有队美国嘅战队想揾你过去帮手，薪金好丰厚嘅，包晒所有食宿嘅，唔识英文， 系 咁啊，真系企咗喺度。 我遇过呢、這个。勾起我哋伤心事 ，所以即系寄予啲年轻人就，你系有嗰个梦想系冇问题嘅，努力打机都系可以嘅，当然唔好荒废学业，同埋要认清楚，即系其实有啲嘢咧系必须要有嗰啲条件先至可以做到 Aaron 今时今日嘅嗰个成就。 其实嗱，我哋成日都讲话打机，好似大家就觉得哇，打机就系玩啫嘛，你又玩又可以赚到钱，咁你又不妨讲下，究竟你做选手有冇一啲嘅辛酸史咧？其实。 我做选手啊，辛酸事多咯，应该从边度讲起好呢？ 最辛苦啊，最深刻， 最辛苦啊，边个？ 即系有冇啲位置，不如算啦，唔玩啦，咁嗰啲咧？ 最辛苦咁，其实当然系入职之后赢唔到比赛啦，或者得到例如 Lofa 老板啦，我嘅老板啦，咁其实佢都几想识我。如果我赢唔到嗰次比赛，咁其实个压力真系好大，我自己都会好抌心。 系 咁啊，当然第二就系、是工作其实都几辛苦啊，除咗周围飞之外。亦都多咗好多嘅一啲自我要求啊，咁其实自己做好多嘢咧，我成日觉得自己做好多嘢都做得唔啱嘅，即系永远有一样嘢你做完，一样嘢永远都有对同错两面，即系人哋点睇咧？咁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啊，次次好似做永远都做唔到完美，因为打游戏嘅话，我次次都赢，但系反而我做呢种职业咧，我成日会。得到一啲挫敗感，嗰種挫敗感係最難受的。咁多謝翻我啲粉絲啊，佢有時會支持翻我啦。例如就係、是例如我應承咗今晚開台，但我突然之間有啲嘢做，或者我突然之間飛，跟住佢哋就覺得哇好無，即係嗰啲冇 搭曬 口齒，係啊係啊， 又喺度又唔喺咁。 係啊，跟住我亦都試過我直播咧。讲普通话啦，咁我亦都会有啲有人话，点解唔讲广东话啊？即系呢种咧，其实我令到都几辛苦啊。呢种系好伤心。 不过都有啲荣誉嘅，因为除咗好多唔同嘅奖金啦，当然呢个好重要嘅，要维生噶嘛， 都要啦。 系啦，咁同埋奖项都有攞到之外咧，咁亦都代表香港去亚运添啦。今年呢个都系一个，我谂你系咪冇谂过有机会参与嗰个比赛？ 其实我真系冇谂过亚运，亚运 关我咩事啊？ 系啦，皇室战争亚运。出咗一年啫，一两年啫，咁仲要系我自己上到去，咁其实我自己都几惊讶。但系其实当我知道亚运接纳咗《皇室战争》呢只游戏呢个项目之后咧，我又觉得自己有必要上，因为我喺香港嚟讲，我都几中意香港，同埋我希望可以代表到香港出战呢个亚运项目。 系咁即系如果又系总括翻问你即系你玩咁多次，即系游戏出咗咁多嘅比赛咧，自己较为深刻嘅一次啊，最难忘嘅系边一次咧？ 最难忘应该可拎亚洲冠军嗰一次，咁就大概喺两年前左右啦。咁以个人嘅身份咧。我是由香港首先打到个香港名额出来，再去到台湾以一个香港人对住七个台湾人，即系完全系客场， 真系一打七。 系啦，跟住我最后我仲要拎埋冠军，先可以飞去韩国继续打，然后再喺韩国嗰度再赢埋个比赛，之后再去到埋上海，最后其实系环回晒成个亚洲， 系打晕晒， 即系打晕晒，即系你。 中途只要一輸咁你就 翻香港啦， 係啊，翻香港，然後最後我係成功站咗亞洲嘅頂點。 同埋嗰個過程都幾漫長嘅，應該係嘛？即係其實都幾一嚟攰啦，二嚟嗰個壓力大。因為嗱，我唔知啊，即係通常你會唔會打到嘅話，一開始嘅時候你話我由低打起，咁梗係即係唔理啦，拼死向前衝啦。但好似你玩即係嗰啲即係百萬富翁咁啫嘛。當你答問題答啱咗幾條之後，喂死啦！我嗰條保險線喺最底喎，你會唔會有啲壓力就好哇，好驚會輸啊？ 係啊，會好有壓力啊！ 最尾嗰場我都有睇，我好緊張，佢開題輸緊。 係 嗰次係因為係一個五盤三勝，我係先輸兩場。 哇！哇！冇噶咯， 嚇死啊！真係， 跟住個個都覺得唉冇望啦，冇望啦。跟住我最後一個反勝三連勝，咁我贏到 三比二， 係三比二，最後三比二獲勝。咁其實好多比賽我都係咁噶，比較慢熱少少， 後勁比較強， 係啊，次次都係先輸兩局嘅。 但係點樣？其實反而咁樣點樣扭轉嗰一樣嘢？ 就係搏一搏啦。即係嗰種㗎喇，乜都唔理啦， 好緊張，係 好緊張。 嗰時喺商場因為啱啱咁啱商場有個皇室戰爭嘅比賽，咁喺商場中間呢就擺電腦喺度，咁我哋成班就圍住喺度就睇下 Aaron 喺度喺上面打比賽， 即係其他比賽睇做打比賽都睇我比賽， 即係直播咁樣因為 live 住睇， 難怪啲電腦就開曬 live 喺度睇， 難怪即係咁難忘啊。咁啊嚟緊就即係有機會邁向呢個世界冠軍，希望你又唔係嚇咁樣逆風起局咁樣。 几时打嗰个比赛？ 12月1号， 哇，好快！ 去日本，系日本嗰边打嘅。 希望嗰个比赛就系顺风顺水啊，轻轻松松啦，好 冇？系啊，不过咧唔单止日本啊，知道譬如 Bobo 啦，其实之前都系上嚟接受我哋访问，亦都系 Nova Sports 嘅成员啦。咁啊，佢之前去咗英国，我知道系嘛？ 系啊，啱啱去咗英国，咁我哋就公司 Nova Esports 就获得呢个 nominate。就係提名嘅呢個eSports of the Year 咯，咁佢哋就啱啱飛咗去英國，咁就希望嚇有啲嘢可以攞翻嚟香港。 哇！即係你諗下，佢可以已經去到唔同世界各地攞獎嗰啲嘅狀況啦。咁當然我哋個焦點遲啲一定會喺Aaron 身上嘅，不過你唔好太大壓力啊。咁我哋期望喺日本見到香港嘅世界冠軍出現啊！ 好，今日唔該曬兩位今日 ，thank you， 多謝 ，thank you。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